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那和我联系的方式呢，同样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时空音乐盒，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想得太多什么都是问题，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涂挂着美宇宙掉几层皮，你的苦晒你的种子标记，一口一口吃了什么甜蜜完了快乐，一口一口吃了什么滋味太浓缩，你吃什么好像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投资什么坏情绪沾满着我，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会变成一窝，一颗一颗因为什么吃掉了生活，太多什么都是问题，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苦瓜的美丽都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一口一口咬定什么不懂得快活，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着我，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会变成一窝，一颗一颗你为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 再重来有多难挨，还好终于碰到你，还有什么不明白，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你想拉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此生若能执着这件事划得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一生就不会苍白，有多少年少青春无知不知悔改，有多少奔波岁月匆忙生活变坏坏，多少空白都不明不白，光阴飞快 还不痛快，还好还能碰到你，天要塌就塌下来。想错过一辈子无彩，学会了爱，雨下来的日子就又来与你相爱。只剩若能执着这件事花的爱，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用一生去爱，你就是我一生所爱。 曾经几乎拥有幸福多完美，

过好几天。 我们说到叶良辰成为网红，出场费想必不菲，他也成为无数草根的精神图腾，但是呢，这个成功的故事却多多少少、有一些悲凉的味道，是在于今天穷人只有两种图像，一种呢像傻根时代的王宝强，另外一种呢就像凤姐叶良辰，以一种非常扭曲的形象收获大众猎奇的目光。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要听到黑咖啡一比一和漫步。 又到了最心爱的季节，找合适的人想念，点一杯你喜欢的咖啡，阵阵香味又仿佛昨天。黑色是禁止谎言，咖啡是大人的暧昧，想

冷风呼啸，林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喜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0号至22号，我市各镇分别召开党代会，回顾总结“十二五”时期各项工作，谋划部署“十三五”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蓝图。以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镇党委、镇纪委领导班子。选举出席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市领导王凤海、孟建正、李连营、邱焕龙、张晓明、崔浩全、辛锦、崔邦文、刘增禄分赴所包镇出席党代会，并代表市委对各镇开好党代会提出了要求。党代会上，居阳镇党委提出，今后五年将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立足区位优势，把握发展机遇，重点在经济发展质量上、优化生态环境上和改善镇村面貌上、改善民生上、加强社会管理上、加强自身建设上实现新突破。燕郊镇党委提出，将以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以增强综合经济实力为主体，在服务高新区中借势发展，在优化体制机制中促和谐、保稳定，在抓基层打基础中提升战斗力、凝聚力，开创燕郊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高楼镇党委提出，将以服务大局为首要原则，全力抓好轨道交通、区中原、园区建设，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幸福指数，以蓝天碧水净土行动为契机，坚持不懈抓好环境治理，以社会稳定为重点，千方百计打造正义环境，以主题教育为主线，切实加强党建工作。吉兴庄镇党委提出，今后五年将力求在推动镇域经济发展上，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上，在治理生态环境上，在推动民生改善上，在特色小镇建设上，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在夯实基层组织基础上，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取得新突破。李吉庄镇党委提出，将深入落实产业支撑、城乡统筹、绿色生态、社会治理、党的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战略，坚持服务三区及居阳开发区、农业园区、三河城区，推进三化及新型工业化、城镇一体化、农业现代化、区镇统筹、村美民富的发展思路，努力建设美丽、富裕、幸福的新李吉庄镇。黄土庄镇党委提出，今后五年全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充分利用区位交通优势，统筹城乡发展，优化区域城镇空间，合理布局镇村结构，升级农业生产，挖掘城镇特色，大力提升镇区的服务功能，加强环境保护，打造创业之地、旅游之乡、文化之镇。段甲岭镇党委提出，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发展环境，构筑经济发展新格局，提高城乡建设水平，增加发展内涵，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提升，加快推进民生改善，加大普惠力度，谱写幸福城镇新篇章，完善社会管理创新，推进依法治镇，开创和谐稳定新局面，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格廉洁从政，打造基层党建新常态。杨庄镇党委提出，今后五年将以强化党的建设为保障，全力实现基层党建科学化，以转变发展方式为突破口，全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城镇一体化，以促进和谐稳定为重点，加快社会事业协调发展。黄庄镇党委提出，将认真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发展自己，在治理污染、修复生态中加快营造良好人居环境，倾力打造黄庄美丽乡村，壮大镇域经济实力，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新集镇党委提出，十三五时期将在加快镇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大力建设美丽乡

多少总计时的来不及，错过你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 网红呢，最让大众受刺激的，或许是当有一天突然意识到那个傻呵呵的傻哥王宝强，其实早就是一个亿万富翁的时候，那真是如梦初醒啊！但没事儿，除了傻根，还有庞麦郎，还有叶良辰。让我们用良辰帖对王健林和王思聪的说一句话：你有你的一亿小目标，我就有我的叶良辰。 走在半空中，摇人民的风。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动我双眼，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我要给你幸福，往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做寂寞？

然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辰。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的新浪微博依然向你敞开，找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宇宙的雨，星辰的辰，说说对于音乐的心得。好了，别走开，好音乐还在继续中，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嘉伦带来的京城音乐吧。 一份爱能承受多少的误解，熬过飘雪的冬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越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假如时光都留我，能做什么？找你没说的却想要。假如我不放手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不感动。想假如是最空虚的痛，一个人要看过几次爱凋谢，再甘心在孤独里冬。 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我心中的寂静 珍惜。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3日，星期一。北京新闻网消息，成地铁品红楼首个红楼专列21日在北京开通，一系列红楼对联、红楼书籍亮相京港地铁4号线。在京港地铁4号线北宫门口，名为黄叶村的红楼专馆正式开放，墙面采用了古代诗歌题壁诗的形式，馆内陈列着红学家吴恩玉的作品、吴恩玉的遗作、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氏风筝的供乘客参观。